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日前呢，一则爆款新闻带火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基因编辑、艾滋免疫、基因测序、胚胎编辑、脱靶现象等等。当然还有一个很多百姓比较陌生的机构，那就是伦理委员会。在这次事件当中，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和意见似乎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到底什么是伦理委员会呢？伦理委员会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承担怎样的职责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一说伦理委员会的前世和今生。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如果您看过最新的漫威电影《毒液》的话，肯定会对其中的终极大 boss 卡尔顿·德雷克印象深刻。在电影中，德雷克博士是一家生物基因会的老板，有着征服宇宙的美梦，同时也是生物学博士和科学狂人。他将从太空坠落旧金山的黑色液体带回实验室，并妄图让人与共生体结合，创造一个更加高级的生命形式，从而导致事态失控。德雷克博士违反伦理道德，多次利用人当实验小白鼠，在实验过程当中导致多人死亡，最终酿造了邪恶共生体肆虐旧金山的大祸。然而电影当中惊悚的一幕似乎正在现实当中上演着。11月26号的早上，一颗来自生物圈的深水炸弹将舆论引爆。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两名基因被编辑过能够对艾滋病免疫的女婴日前在中国出生。一时间几乎全网都在对这项充满争议的人伦实验发出质疑。南方科技大学称，今年2月份就已经辞退贺建奎，国内122名科学家联名抵制，直指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形同虚设。那么到底什么是生物医学伦理审查呢？进行这项审查的伦理委员会又是一个怎样的机构组织呢？它担负着怎样的使命？一旦伦理委员会没有尽到职责，谁又应该为此来承担责任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伦理委员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于婷法官。于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伦理委员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委员会？包括呢，咱们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在有些案件里面可能会涉及到 伦理委员会啊，我们今天呢将请到于法官呢，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通过法律的规定啊，以及伦理委员会本身的这样的职能和作用，跟大家来讲一下。 伦理委员会呢，指的是由医学专业人员、法律专家及非医务人员组成的独立组织。伦理委员会应该由多学科背景的人员组成，主要包括从事医药相关专业人员、非医药专业人员、法律专家以及独立于研究实验单位之外的人员构成。伦理委员会的设立呢，应当本机构的职业登记机关备案，并在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登记，受本行政区域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那您所说的伦理委员会应该报本机构的职业登记机关备案，本机构是什么意思呢？ 本机构一般情况下，伦理委员会主要是设立在研究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的一些机构内部，主要是包括医疗机构、科研院所这些。所以呢，这个本机构就主要是伦理委员会所设立的这个机构，它的职业登记机关主要是咱们一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卫计委这种行政部门。 那您看咱们北京啊，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涉及到医学的科研院所啊，有很多很多大的医院。那是不是这些大医院当中一定会存在伦理委员会呢？ 不一定。这个伦理委员会的设定要求啊，咱们国家有规定，就是刚才说的，除非是要开展医学研究的这种医疗机构，就是涉及人的这种医学研究的医疗机构，才必须设立伦理委员会。其他的呢，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三级医院以上可能才会设这个伦理委员会。 那咱们国家从法律法规上哈，对于这个伦理委员会有没有过一些具体的规章？ 最早呢是在咱们原卫生部颁布的《临床药理基地管理指导原则》中有规定。然后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国关于这个伦理委员会制度的法律规定呢也不断完善，主要体现在这个《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还有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等法规中，以这个规范性文件和技术伦理原则居多。 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一般是停留在这种部门规章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是吗？ 对，关于法律的规定还是要少， 就是它的相对的法律的层级是比较低的。伦理委员会它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啊，这个伦理委员会啊，它的主要职责是对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项目的科学性、伦理合理性进行审查，主要包括初始审查、跟踪审查和复审等，旨在保护受试者的尊严、安全和合法权益，促进生物医学研究规范开展，并在本机构组织开展相关伦理审查培训。 怎么叫做对于受试者的尊严等等啊进行保护？ 受试者的尊严是这样，因为咱们这个伦理委员会它主要是审查伦理方面的问题。伦理方面的问题呢，主要是涉及到比如说药物实验啊，包括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啊这方面的，然后就可能会涉及到受参与这个药物实验的这个受试者，他对一些知情权，然后需要让他全面了解这个实验的方案，然后以保护他自己的合法的权利，然后免受这种其他方面的侵害。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普通的手术都需要伦理委员会的介入，是吗？ 当然是。他这个咱们国家就是卫计委发布的，就是原卫计委啊，现在叫卫健委发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这个第7条规定呢，就是从事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医疗卫生机构需要设立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审查的内容呢，也主要是关于这个研究者的资格啊、经验啊、技术能力啊，是不是符合实验要求？研究方案是不是科学？并且符合伦理原则的要求。受试者呢，以及可能遭受的风险程度与研究预期的收益相比，是不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且还有包括刚才咱们说的知情同意的事情，知情同意书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完整，还要求是不是易懂，然后获得知情同意的过程是不是合规恰当等等方面。 那么也就是伦理委员会它一定是涉及到人的一些实验 生物医学研究 一些研究，是吧？比如说一些这个药厂开发出来一种新药，那么它经过层层实验之后，可能最终要实验到人的身上啊，就会有受试者出现，这里这时候伦理委员会就需要发挥它的作用了。 对对对。 好，那 从咱们朝阳法院来看啊，每年审理这么多案件，又有没有这种涉及到伦理委员会的案子呢？ 当前司法实践中呢，受理的涉及伦理委员会的案件主要就是药物实验和试管婴儿，也就是咱们说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样的案例。 嗯， 比如说呢，近期我院就受理了一起患者因为参加药物实验受损害的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件当中呢，原告是就是本案的患者，他因为强直性脊柱炎到医院治疗，治疗期间呢，参加了医院作为受托人，某药业公司作为委托人及申办方的药物实验。原告在参加药物实验过程中就出现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白血病了。 啊，白血病了。 对，然后呢，原告就因此啊就诉至法院，要求这两个被告呢承担连带责任，赔偿他的各项经济损失。 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作为被告就是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医药公司是吧？ 对， 一般是这个药的生产方、研发方哈。 对， 他们一般都会怎么？一般情况之下他们会怎么来辩解呢？ 患者这方面主张啊，就是因为他们的药物实验有问题，给他造成损害了。 嗯， 在这个药物公司呢，他们就是首先应该确保他自己的整个的药物实验流程是合法的，包括咱们国家规定，比如药物实验，药物公司作为这个申办方呢，首先要向国家食药监总局申请获得进行药物临床实验的批件。 嗯， 在获得批件之后呢，再提交这个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查。经过这个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同意之后，让医院和药业公司再签订这个药物实验的合同。 嗯， 由这个药业公司委托医院进行药物实验。这种情况下，前面的所有的审批流程完成之后，再找这个受试者，也就是这个案件中就是相当于原告了。 嗯， 然后征求他的同意，告知他整个的实验的内容、方案，包括实验的后果、风险等等一系列的内容，都要患者了解清楚。在患者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之后，再参加这个药物实验。整个药物实验结束之后呢，由这个伦理委员会还要进行跟踪审查啊，确保这个实验是按照原来批准的方案进行的。 那既然是实验嘛，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到底在咱们刚才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哈，作为医院方还有药物的这种研发机构哈，他们需不需要担责呢？后来法院是怎么认定这个问题的呢？ 咱们再看这个业公司和这个医院是不是需要担责啊？首先这里面很有两个法律关系。医疗机构他参加这个药物实验是作为这个药业公司的受托人，和这个患者签订了这个知情同意书、药物实验合同。但实际上作为他而言，他和患者之间是没有药物实验合同的，他们是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他们之间是这个普通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 您指的就是医院和患者之间是吧？ 患者和这个药业公司之间是药物实验合同，他们之间是这个药物实验的关系。然后也就是说，咱们要看药业公司和医院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首先要看一个是这个医疗机构在这方面是不是存在这种过错的医疗行为，然后导致它存在目前的损害。 嗯， 另一方面呢，还要看这个药业公司它在药物实验过程中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过错。 嗯， 然后患者的损害后果和这个药物实验有没有关系。 嗯， 这是两方面的问题。 哦， 但一般情况下他们主要是咱们国家规定，为了保护这个受试者的利益，都会为这个药物实验的患者进行投保，保险公司会承担一部分费用。 哦，这个投保一般是由药业公司来投保吧，还是医院来投保？ 药业公司来投保。 药业公司，咱们刚才所讲的这个案子当中，后来经过审查，那到底是谁需要承担责任呢？还是说俩被告都不需要承担责任？ 哎，这个案子啊，因为最后啊双方是调解了，在法院主持下，就是原告呢就撤回了对医院的诉请，然后和这个药业公司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由这个药业公司赔偿他各项损失，一共是80多万元。 嗯， 但最后的赔偿数目还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的。 哦，80多万也不少呢。 对，也不少。 哦，因为毕竟这个原告方这个患者后来得了白血病了， 确实是， 的确这个损失比较大。 嗯， 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确这个药业公司需要为这个，就他本身是有过错的，然后才需要给患者来进行赔偿，是吗？ 因为是在鉴定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嗯， 如果根据这个鉴定结论，现在这药业公司啊有没有过错还不能确定，咱们要看这个鉴定结论。但是鉴定结论还没有出来，双方就达成调解协议了。根据咱们国家法律规定，药业公司要投保嘛，这个保险责任，在患者出现不良事件的时候，只要是跟药物实验有关的，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他各项的费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约定。 所以无论这个越狱公司有没有这个过错在里面，他这个如果出现了他们知情同意书里面约定的不良事件，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出现白血病了，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也是应该赔偿的。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能够体现出伦理委员会的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药物实验呢，首先他第一步先取得国家食药监总局的这个药物临床实验的批件，在获得这个批件之后呢，还要提醒这个医院所在的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查。这个伦理委员会他们就通过开会的方式，各个委员然后发表自己的意见，审查看这个药物实验是不是符合咱们国家的关于伦理方面的要求。 从伦理委员会来讲，他的审查是符合要求符合规范，没有问题的，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已经同时他们在后续的跟踪过程中跟踪审查也做的是十分到位的。在发现不良事件之后也就及时报告了伦理委员会，也同时向这个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和食药监局都做了报告。 那伦理委员会他一般审查哈，他主要审查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呢？ 咱们国家规定啊，这个伦理委员会它主要审查的就是研究者的资格、经验、技术能力是不是符合实验要求，研究方案是否科学并且符合伦理原则的要求，受试者可能遭受的风险程度与研究预期的收益相比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知情同意书提供的有关信息是否完整易懂，获得知情同意的过程是否合规恰当等等问题。它的标准呢，主要是有七个方面的标准。一个是要坚持生命伦理的社会价值，二是要研究方案科学，三是公平选择受试者，四是合理的风险与受益比例，五是知情同意书规范，六是尊重受试者权利，七是遵守科研诚信规范。 那如果说伦理委员会在审查这样的一个实验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程序上的这样的要求呢？ 伦理委员会审查之后呢，他对这个审查的研究项目要做出这个批准、不批准、修改后批准、修改后再审、暂停或终止研究的决定，并且说明理由。 那如果说他不批准了，那是不是说这个药物实验就没法进行下去了呢？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因为首先啊，他这个药物实验他必须要经过这个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他要不批准的话，根据当前咱们国家的这种规则，伦理委员会通不过他就进行不下去，这是前提，必须要经过伦理委员会审查的前提下。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种伦理委员会哈，通过您接触了这样的案子，您觉得它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在于哪里？ 伦理委员会还是十分必要的，它重点，因为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它就是重点在于保护受试者的尊严、安全和合法权益，就是要规范这个药物实验者他的申办方来进行药物实验的时候，一定要符合法律规范，一定要保护受试者的权益才行。其次还要符合咱们国家的伦理规范啊。伦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在于这些，一个就是要保护受试者的权益，来通过审查这个药物实验它是不是方案是不是科学，然后是不是符合伦理原则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他对受试者的权益保护是不是到位，然后有没有考虑到这个受试者的所有的所遭受的这种风险度和这个研究预期的收益相比是不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这些啊伦理委员会都要进行审查，来确保这个药物实验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对这个受试者权益的保护。 那您刚才也提到，除了说在这种药物实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伦理委员会之外，通常在这个做试管婴儿的时候也会需要由伦理委员会来进行审查，是吗？ 对，这个也是。 在做试管婴儿的时候，他就怎么涉及到说一定要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才能够做呢？ 试管婴儿在专业上是叫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它还分不同的种类。医疗机构它能进行这个生殖辅助技术，它的前提是必须要设立医疗伦理委员会，只有设立了医疗伦理委员会之后它才能开展这项技术。一个是首先是要有卫生部的批准，然后其次就要设立这个伦理委员会，如果没有这两项的话，它是没有资质来开展这个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通过刚才您对伦理委员会的介绍，我就发现这里面呢还有很多这个法律专家， 还有一些是不从属于这个医疗机构之外的其他的这个研究人员，是吧？那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伦理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并不一定是这个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存在雇佣关系的这样的人，是吗？ 嗯，对，因为那个轮流委员会它主要审查的，刚才咱们说过它审查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医学方案是不是科学，然后它的研究方案是不是符合实验要求，技术能力经验等是不是符合实验要求。它最重要的一个是要符合伦理原则，符合伦理原则呢，首先咱们要有法学的专家，然后要有这个社会学的专家，然后伦理学的专家，然后其他的非医学类的专家来审查一下它是不是符合这方面的要求。它不仅仅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还要从整个社会的发展，然后整个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来看这个问题。 那如果一旦比如说咱们假设一下，不管是一些研究啊，还是一些新药的实验，如果说这个医疗行为它没有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或者说审查没有过，但是它呢又继续进行了，哎，这个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这样，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啊，像研究者的研究项目或者研究方案没有获得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擅自开展项目研究工作的，是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并且可以根据情节的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对主要责任人和其他责任人员呢给予处分，而且给这个其他的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还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还有可能承担刑事责任，是吧？ 对对，当然了，从这个行政责任方面来看，咱们可以看到啊，处罚还是相对较轻的。 那如果说伦理委员会自己审查不严格，那有没有上一级的伦理委员会来对伦理委员会本身的审查进行审查呢？ 上一级的伦理委员会啊，包括这个咱们县级以上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啊，对下一级的伦理委员会是有这个督查检查的这个义务的。他们要对他们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是不是符合规范呀，是不是有没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啊，是有这个检查督导的义务的。 那像这种检查督导是说一定有一些患者反映上去了他才会对下面进行检查督导呢，还是说他们会主动的说我不定期的或是定期的来进行抽查，这个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规范？ 这个当前没有具体的规范，因为啊，对于这个伦理委员会规定的还是不是特别的完善啊，只有一些部门规章，然后一些审查办法里面有规定，具体的操作起来也只是说规定了国家有这方面的义务，上级对下级有一个检查督导的义务，然后还没有说具体到实施细则，然后说你应该多长时间给我检查抽查一次，这样还是没有。 而且伦理委员会它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这样的法人单位，所以说它也不能够单独的成为被告，是吗？ 对，因为伦理委员会现在在我们国家主要是设立在这个刚才说进行涉及人的医学研究的部门的内部，属于内设机构，它严格来讲它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如果它要是违反了相应的规章制度然后受到处罚的话，是没办法独立承担责任的，而是应该由设立它的机构来承担责任。 好的，那么今天呢涉及到伦理委员会的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和一些具体的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的于婷法官，谢谢于法官。 谢谢主持人。 好，于法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就是12月4号，是一年一度的宪法日。我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为大家安排涉及到宪法日的特别节目。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